今日嘅講題係因大失小，我哋有請黃師。 我估對我哋一代大部分嘅人嚟講咧，你唔會記得你第一次用電腦嗰個嘅經驗同埋個感覺係點樣。咁但係對於我哋嗰代嚟講咧，即係你行埋個電腦啊，即係個位，即係好似我以前公司咁咧，即係個電腦咧就擺喺我叫神台位，即係個成個公司嘅中間位置，第一步嘅咯。行埋部電腦坐喺度咧嘅感覺咧，就而家同你坐上一個法拉利咧差唔多，因為我部電腦咧係我當時月薪嘅20倍，只係第一部係得4 Mbps。hard disk 嘅電腦IBM 電腦啊，咁咧就以前用電腦咧就好簡單嘅啫，咁你要學識一啲叫 DOS 啦 ，DOS 啊 ，disk operating system， 咁你就打一啲嘅 command 落去啦。咁、那個特色就係咩咧？你要做完一樣工作先能夠做第二樣工作，因為佢只可以接受一種指令一個嘅 execution 嘅啫。咁你做完呢樣嘢，可以做完每屆咁可能你入啲 database 咁樣，你即係同一時間你只有做一樣嘢。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就有 Windows 啦，但你亦都唔會記得你第一次用 Windows 嘅時候咧，用個 mouse 去喐嘅時候咧，嗰種嘅喜悦啊，咁得意嘅，唔使咁樣打 command 落去咁樣。咁然後咧就唔單止可以用 mouse 去控制咧，然後就可以有 Windows 之後咧，就係可以係 multitasking， 你同一時間可以開好多個視窗嚇。咁所以我哋已經摒棄咗 Windows 啦。我哋用其他嘅作業系統嘅嚇，我哋特別我哋冇外行啦嚇，特別係有 bias 嘅嚇。咁啊，但係無論如何咧，呢件咧唔知呢件事對我哋嚟講係好事定唔好事啊？你用電話都係㗎啦嚇，電話咧就係同一時間你已經可能聽緊歌、打緊電話，然後你 send 嘅 message 啊，甚至乎你做緊呢個文件嘅工作。咁所以咧呢啲嘅利便咧都會令到我哋咧好似好有效率，但係同一時間咧你發現咧你同一時間做咁多嘢嘅。過程嘅裏面咧，有冇時間靜落嚟咧，去揣摩一下咧？其實你嗰個心情、那個心境係點嘅？忙完一日之後咧，其實你總結一下係啦，好似好 productive， 好似好高 efficiency， 但係你得到嗰個感覺卻係好似同你所付出嘅咧，好似唔係好成正比嘅。呢、這個感覺喺現代人嚟講係好強烈。咁點解會咁呢？今日嗰個嘅經文咧，就講一個好出名嘅故事咧。我哋好多時咧就叫呢個叫做馬大與瑪利亞嘅故事啦。咁因為裏面咧就出現咗兩個嘅人物，我哋係好常咧將呢兩個人物做一個嘅比較。馬大咧就係好努力去做嘢。你嗰個經文嘅描述裏面咧，你已經見到噶啦。喺40節話咗俾我哋聽，佢係事後嘅事多，事後啊，係事後嘅事多。咁但係咧就同我哋頭先講嘅描述嘅感覺好類似嘅。心裏忙亂啦，好多嘢做，好煩啊！其實咧，你多嘢做煩咧，同你嗰個結果好唔好冇關係。即係如果結果唔好，你梗係更煩啦。就算你結果唔錯都好咧，其實你都係一樣係好煩，都係夜晚搭車翻去嘅時候咧，都好似有啲空虛嘅感覺嘅。呢個係一個好普遍。咁然後我哋就對比瑪利亞咧，就喺個故事裏面咧，你見到佢咧好靜靜地。咁坐喺度，甚至乎佢成個嘅敘事、成個故事裏面咧，瑪利亞其實可以唔出現都得嘅，因為佢冇任何嘅對話啦，冇任何嘅動作啦，佢只係一個靜態嘅出現嘅啫。咁所以一個咧係好活躍嘅馬大同一個靜態嘅瑪利亞咧，就組成咗呢一個咁樣嘅故事啦。咁我哋讀呢個故事咧，除咗去睇下點解我哋忙得嚟會亂，而且唔滿足嘅咧？馬大嘅呢個嘅故事裏面咧，從馬大嘅身上咧，俾我哋見到其實係有一個信一個心理嘅原因，有一個信仰嘅原因，即係點解我哋會咁忙、咁亂，但係咁唔開心咧？即係呢個情況係好普遍啊！咁我哋會發現其實係一種心理嘅原因，但係更重要嘅係一個信仰嘅原因。咁我哋睇睇呢個故事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喺路加福音嘅第10章嘅裏邊啦。咁第10章咧，有幾個嘅片段咧，係喺福音書裏面咧，你唔多見到，即係比較少你會見到，所以值得你留意嘅。值得你留意嘅就係第10章咧，開始咧就係講耶穌咧差派嗰70個嘅門徒出去，即係好似頭先蚊講嚇，咁 set 一個 department 新嘅 business development 啊，大概咁上下嚇，應該都係做生意㗎啦，係嘛？咁咧就差啲同事出去要做生意，咁就係計希望 收到好的結果啦。咁聽頭先阿蚊咁嘅分享，好似個成績唔錯咁樣，係咪你 department？O K 嘅係嘛？啊 O K， 咁啊，誒梗係開心啦。咁咧就誒個經文咧就講到邊一部分係好少見，即係咁樣去描述耶穌嘅咧，就係、是、經文咧喺第21節。咁你都知道，冇錯冇錯，好叻啊我！未講到先，我想講嘛。就是什么呢？好少见耶稣什么呢？喂，你好少见耶稣什么？开心。是哎呀，真的做耶稣挺惨的，好少见到他讲开心。你几可哪段经文你问一问，你哪段经文你记得描述耶稣很开心的？做什么事耶稣很开心的？他又不会放假去玩，不去旅行，不去吃大餐，是不是？不看世界杯。有什么开心呢？但是很少描述到圣经，即是描述到耶稣是开心的。那为什么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听，常经忧患嘛，是不是？即是他的想就是，即是因为他要背负世界上很多很沉重的问题，所以他和很多人的相遇都是一些是很沉重生命一啲嘅困局嚟，咁所以唔多嘅描述佢好開心。但係今次咧，21節就講到耶穌係好開心啊。咁即係話咧，佢唔係開心個結果咁簡單嘅，佢而係開心咩咧？就係、是、有人能夠同佢同工，因為啲人話啊，佢即係啲門徒翻嚟嘅時候話啊，我哋能夠做一啲嘅事，能夠連鬼都制服到啦。咁所以耶穌好開心嘅就係、是、其實佢嘅工作。好似有人能夠同佢一齊嘅去分擔，其實你做嘢，你做爸爸媽媽或者做上司都係嘅。你見到周圍嘅人咧，能夠同你一齊去合作，好互相support 咁樣啦。咁你嗰個嘅感覺係好開心嘅。好啦，然後咧喺呢一個耶穌開心之後咧，就講咗兩個好出名嘅故事或者比喻。而兩個嘅故事同埋比喻裏邊咧，都係有兩個人物喺裏邊嘅。第一個嘅就係好出名，就係好撒瑪利亞人嘅故事啦，就係、是。故事裏面有什麼比喻呢？就是撒瑪利亞人，就是那個見到人被人揼到豬頭在一邊流血那個呢，他會走過去幫他的撒瑪利亞人。那對比什麼呢？就是有兩個走過的祭司和利未人走過，但是眼尾都不睄一下，應該睄了，即都看到的，不過就即大家意不知想辦法就轉過頭就走了。那所以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就是對比撒瑪利亞人，當然是還有祭司和那個利未人。咁喺瑪利亞故事裏面，同樣咁當然係對比馬大同埋瑪利亞啦咁樣。咁要對比啲乜嘢咧？咁其實我先睇睇呢個故事咧，其實有好多嘅地方咧。頭先未話你好少見到耶穌會開心嘅。咁呢個故事咧都係有一啲嘅元素咧係幾特別嘅。點樣特別法咧？我哋可以叫佢為啦。其實雖然只是五節的1、2、3、4，沒錯，五節的經文，但裡面的內容呢隱含了很多很敏感的題材的。那些很敏感的題材，譬如先看一看第38節，那個故事的開始的時候就是說呢，就因為他們用到他們繼續前行，是不是？他們是誰人呢？當然就是很自然是耶穌和門徒啦。即係耶穌同門徒咧，就你見到佢周圍行啦，周圍去開工啦，去唔同嘅村莊裏面去分享啊咁樣啦。教導啊咁樣，咁就係耶穌同門徒咧繼續前行啦。就耶穌去到一個村莊嘅時候咧，有一個女人就名叫馬大，就接他到自己家裏。咁即係咧就去到一個地方，咁馬大嚟咧就見到耶穌同埋個門徒，咁就邀請耶穌去佢屋企食飯。咁呢個第一個嘅比較敏感有少少奇特嘅位喺邊度咧？就係、是、明明耶穌同埋門徒一齊去噶嘛，係咪？咁即係如果你哋可能都試過嘅喺食飯嘅時候，可能你個 team 人8個人嚇，咁就一齊放飯 lunch time 啦，放飯就比較咩啲嚇 lunch time， 咁就 lunch time 嘅時候咧就有班同事就話不如我哋去紅星飲茶啦咁樣嚇，去紅星啦，今日個個都叫就係唔叫你，咁你會覺得好壓迫啊，好被拒絕啦，或者啱掉翻轉，個個都唔叫，係叫某一個。同事咁樣，唔知點解嚇，咁啲人覺得嚇，點解個個都唔叫你，淨係叫一個咧？你有咩諗法咧？有咩目的咧？咁樣咁，而且馬大係一個女性嚟，咁佢係應該係同瑪利亞都係星道嚟嘅，即係兩個都係單身嘅啊，因為嗰度冇講佢有其他男人喺嗰度。 咁你作為一個單身嘅馬大咧，就喺一班嘅男性身上邊咧，即、就、係、是、一群嘅男性嗰度咧，你個個都唔邀請，淨係邀請一個人喎、哦。即係如果你成邀請成班人翻去佢食飯咧，都還 OK 嘅。但係你就即係好獨特嘅就係淨係邀請耶穌一個。咁呢個已經係有少少即係即係嚇特別啦嚇，或者而家咁咪叫曖昧嘅感覺喺裏邊啊。咁第二個嘅敏感嘅位咧就係、是。咁你邀請耶穌翻去咁啊，都 OK 啦，食下飯咁樣啦。但係咧，第二個嘅人物出現咧，就係頭先講靜態嘅瑪利亞啦。呢、這個靜態嘅瑪利亞，雖然佢乜都冇做過喎，但係佢嗰種嘅 posture 咧，佢嗰種嘅身體語言啦，同埋佢嘅位置咧，就已經係非常之敏感噶啦。咁你會見到經文佢描述嘅咧，就係喺第39節就講咗馬大去接。即係邀請耶穌之後咧，就講瑪利亞咧，佢好靜噶嘛，係咪？然後咧，佢只係經文描述佢坐喺耶穌嘅腳前聽他的道。就淨係呢一個嘅描述，三十九節下半段嘅描述已經有兩個敏感位噶啦。第一，我哋唔係好似喺度做八卦，好似點解要即係將啲小事化大咁樣，好似娛樂新聞咁都冇嘢講咁樣咧，一小部分咧都。撐到鬼咁大咁樣咧嚇，唔係嗰種嘅嚇，而係因為嗰個經文咁樣寫係有一個嘅好重要嘅。好，我先睇個第一個嘅敏感位啦，就係、是、一個單身嘅女士，耶穌坐喺度嘅時候，咁佢就你想象到，即係譬如好似我咁坐喺張凳嗰度啦，咁啊有個姊妹咧就坐喺地下，咁咧就個身體就好近佢只腳嘅。OK， 有冇試過？梗係冇啦，除咗啊。順意之外，係咪？除咗你老婆會咁做之外，冇人會咁做啊！應該咁啊，好啦。咁但係嗰個係單身女士嚟嘅喎。嗱，咁樣呢個點會出現一個好咁奇特嘅一個嘅畫面嘅咧？好，然後咧就係、是、第二個就係佢坐喺度做咩咧？聽到喎。咁我哋今日嚟講咧，就覺得個感覺咧就係、是、我哋大致上咧就會睇阿瑪利亞咧就等同一個。咩嘅姊妹呢？如果我哋用今日嘅 terms， 好熟靈嘅。點解呢？就係佢好乖乖咁坐喺度聽到咁樣嚇。咁、當然係一個好熟靈嘅一個嘅靜態嘅一個嘅狀況嚟嘅。不過咧，點解又話係敏感咧？就係唔係喺嗰個性別上面嘅敏感啦，而喺嗰個嘅religious 啊，即係一種宗教上嘅敏感啦。因為咁樣坐喺度聽一個嘅。老師唔係叫老師，拉比聽一個夫子講到咧，唯有佢嘅入室弟子門徒先可以咁做嘅啫。即係話咧，耶穌視瑪利亞為佢一個好親密嘅門徒，咁而當時女人係唔可以做拉比嘅門徒嘅，你唔可以做，唔得就唔得，唔好問點解係啦，封建啊守舊唔緊要噶，咁係咁嗰個年代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咧，耶穌呢一個咁樣嘅動作咧，佢係完全係打破曬大部分人嘅喺性別上面嘅禁忌，喺社交上面嗰個嘅禁忌，喺宗教上面嗰個嘅禁忌。為咗嘅咩？就係、是、要同瑪利亞去談道啦，唔係咁簡單嘅噃。咁所以呢個故事咧就係、是、即係第一個位，即係話如果你係一個猶太人，你睇到呢個故事嘅時候咧，你心裏邊咧會好唔自然嘅，啊搞啲咩嘢啊咁樣啦，好似琴日我哋都知道有一單即係關於教會嘅嚇唔係咁好嘅消息嚇，咁、就被好多嘅傳媒去即係報導啦咁樣嚇，都係同啲風化有關嘅。咁做牧師係呢樣嘢真係要小心嘅嚇，咁、你。我哋係好多機會同異性咁今日咁開放，即係開放嘅意思係個文化相對開放裏邊，都應該要小心嘅。咁何況而家係講緊2000年前喺一間屋嘅裏邊，一個嘅拉比同兩個單身女士，仲要一個係坐到咁近添。所以如果係猶太人讀呢個故事咧，佢心裏係非常之唔開心嘅。點解會出現一個咁樣嘅畫面啊？完全係唔合理嘅，完全係唔舒服嘅。一個畫面嚟嘅。第二個嘅部分咧，就係、是、你都係睇落個故事裏面咧，都係唔舒服嘅。就係咩咧？就到40節開始啦，就馬大咧就出場啦。馬大一出場咧，佢就以一個強勢嘅方式嚟到去表達佢自己嘅。喺説之後咧， 我哋一陣先睇佢説之前經文點描述佢嘅忙亂啦。佢講咩咧？就話主啊，我嘅妹妹留下我一個人侍候，你唔在意嗎？請吩咐他來幫助我。好啦，咁啊馬大咧，佢嗰種嘅強勢咧就係睇唔過眼啦。咁啊，好可能你大家做嘢，你都會感受到你自己嘅。譬如如果喺公司裏面做嘢，有啲睇唔過眼嘅事咧，譬如頭先阿蚊講嗰啲咁有啲好似唔公平，所以我哋唔係好知道個 detail 係啲咩啊？唔公平嘅事發生，我想問一問大家啦，你傾向你會唔會出聲噶？有唔公平嘅事發生，譬如有啲嘅同事啊，一個就兩個都遲到，一個就俾人照費，一個就好似冇乜嘢咁，有個成日都係咁做，有個做。你總之呢啲咁情況喺公司裏面都好常見噶嘛。我想問你出唔出聲噶？有會出聲。咁呢、這個我估一半一半啊，我估呢個都係啊。有啲人會出聲，有啲人就唔關事啊。唔關事，可能就唔出聲。唔單止，就算可能發生喺你自己身上，你都未必夠膽出聲。咁啊，呢個可能同性格或者公司文化各種有關啦，係嘛？咁但係馬大咧喺呢度咧好明顯啦，佢就好強勢。佢見到咁嘅情況咧，我哋留意咧，佢講咗啲咩先？嗱，你留意佢其實佢表達咗啲咩咧？佢表達咗幾樣嘢嘅，就係第一，佢啊主啊，我嘅妹妹留下我一個啦，我一個人。嗱，你會見到咧，好多時咧喺一個群體裏邊，喺屋企裏邊咧，你都覺得點解淨得我做嘅呢啲嘢？點解淨得我會咁諗嘅？點解淨得我會緊張嘅？為什麼只有我會追的呢？你有很多時間說、為什麼隔壁那個不追的？隔壁那個不緊張的？是吧？無論你籌備什麼都好，就是覺得、為什麼只有我會緊張？有很多有小朋友都是、好像另外一半都不怕說，多數都是老公、好像對於所周圍所發生的事就好像不是充耳不聞，舉直手視若無睹，非常果然是中文老師係啦，無動於衷啊，都得嘅。咁啊，好似咧，好似意識唔到有啲乜嘢佢需要做反應咁樣嘅。唔知係佢唔在意啊，定係咩咧？好似咁另一半咧，即係個 partner 咧，就會覺得另一個嘅人，即係就同佢個世界咧係唔同步嘅。咁你做嘢嘅時候，好常有咁樣嘅感覺嘅，就係身邊嘅人同你咧係唔同步嘅，即係 not synchronized 嘅。教會裏面有啦，點解淨係得我會成日諗下點樣傳福音啊？點解淨係得我會關心下點樣改善呢樣改善嗰樣啊？咁樣咁其他人咧就好似做觀眾咁樣嘅。好啦，咁呢個就係喺馬大心裏面咧，佢講出呢番説話嘅時候，佢就有一個好強嘅信息就係點解淨係得我會對你自己 fill in the blanks 啊，你自己填埋後面裏面啦啊，係得我嘅啫喎，其他人好似唔理咁樣嘅噃。好，咁佢會做咩呢？就係佢話啦，咁佢自己一個人，佢自己一個人做咩？就係侍候啦。咁當然係去服侍招呼耶穌啦。咁咧，佢就可能你可以幾方面啦。一方面係一種中東嘅文化，中東係一個好即係好識招待人嘅啊。咁有陌生人嚟到咧，佢都係盡量將最好嘅奉上嘅。咁佢呢個文化係咁，咁所以。馬大你可以話佢係一個按照即係慣例嗰種好客嘅，咁而且佢自己講啦，佢唔係淨係好客咁啊，佢話係我係 serve 緊你喎。嗱，佢呢個我侍候咧，好明顯佢有一個對象就係我耶穌，我而家服侍緊你，我而家服侍緊你。OK， 我喺你身上面做咗唔少嘢，我走走趯趯啊，又去買餸，又去斬柴、透露咁啊，炒餸醃嘢咁就唔知啦嚇，咁就好忙噶嘛，大家嚟我屋企食飯都知道，你見到我都好忙嘅，係下次識做啦 ，OK， 早啲嚟得噶啦嚇。咁咧就咁係好忙。咁然後咧，佢就講啦，其實佢講咁多嘢咧，佢最重要嗰句説話係咩？你得在意嗎？咁我哋現代人其實唔同人都好啦，其實我哋係唔係最介意做嘢？即其實 大部分都是願意做嘢嘅，不睇做咩啦。當然啦，有啲人你有啲嘢你比較中意做啲，有啲嘢你唔係咁中意做咁啊。但係你都係要做嘢，因為大部分人特別係現代人，佢嗰個嘅價值嗰個嘅體現咧係透過做嘢嗰度嚟噶嘛。 你唔做嘅咧，真係好難會感覺到你有價值嘅。但係而家嘅問題就係做咗嘢都冇價值啊嘛，呢、這個先就係慘啊嘛，係咪？唔做嘢就肯定係冇乜價值。但係馬大就話啦，我做咗咁多嘢嗱，而佢冇價值嘅原因喺邊度咧？佢嗰個嘅即係佢個好氣憤嘅説話裏邊咧，係流咗出嚟嘅喎。佢嗰個氣憤嗰個原因喺邊度咧？唔單止係因為佢做嘅，係咩咧？耶穌你唔在意，即係就因為佢就話阿馬大瑪利亞侍養無道啦咁然後咧馬大咧就話耶穌同樣都係好似睇唔到咁樣，即係話佢鬧阿瑪利亞，喂你睇唔到我好忙㗎。你看不到我做了这么多事的，然后他掉转头就一箭双雕就闹埋耶稣了，你看不到我在这里服侍着你，但是你好像不是很在意，为什么他说他不在意呢？谁做了这么多事你不在意？好，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在不在意你的？好，你怎么知道你老闆在不在意你？经常叫你做事的，那些不知道算不算在意啊？啊，即係利用你啫，可能係啊。點知道身邊嘅人在唔在意你㗎？你會見到，你會感覺到佢留意你嘅，即係 pay attention。咁留意咩咧？係喎，你好辛苦喎，使唔使分擔一啲啊？使唔使攞杯水俾你啊？係嘛？咁我就即係啦，即係就算你唔做都好咧，都扮個樣出嚟做，大家呢啲識做㗎嘛，係嘛？譬如好似昨晚咁啦，我好夜翻嚟去阿主席屋企食飯，好夜翻到屋企咁都係，咁我見老婆又因為搬咗個洗衣機嚟，咁做好多嘢，咁我就都係睇波嘅，但係咧我就企喺度睇波嘅，明唔明啊？我唔係坐，即係唔係坐喺度，我啲即係平時咧就應該攤喺度睇波嘅，咁但係咧就我哋識做嘅，都在意老婆喺度，即係咁辛苦咁夜都執嘢，所以我就企喺度睇波嘅，唔知佢知唔知道？感唔感受到我呢種 alertness 嗰種嘅醒覺？即係我知嘅啊，即係呢咪在意咯，明唔明啊 ？David 要單腳喎 ，David 咪成日衰呢啲咯，得係嘛？明啦嘛？即係你要 show 到俾人睇，你唔做唔緊要其實，但係你要俾人見到你。在意嗰件事，咁啊，馬大佢最興嘅就呢樣，一定唔在意嘅。嗱，我哋呢一次我先講啦，咁然後咧，佢你見到佢嗰個情緒同埋佢嗰個嘅語氣咧，同埋佢説話咧，係一步一步咁樣 accumulate 上去嘅，即係初時有少少輕輕地嘅啫，咁開始鬧啦，鬧到咧就佢吩咐，佢話你吩咐佢嚟幫我啦，嗱，你諗下啦。你點解唔直接同瑪利亞講咧？啊，我咧覺得又係啲女性又係咁啊！啲姊妹真係要留意啊！如果你有需要，你直接講啊！啲女仔係唔直接講噶嚇，用唔同嘅方法 ，indirect 嘅方式，一個發脾氣或者咩嘅方式咧嚟到去講噶嚇，或者有啲比較消極嘅方式嚟到去表達。其實佢想要人幫助。咁我哋男性通常個即係做老公講，你要我幫上面出聲咯，即係嗰啲咧。咁樣啊嚇，因為你見到瑪利亞咧，啊 sorry 馬大咧，你頭先咪話佢嗰個嘅衝突同埋嗰種 offensive 啊，係越嚟越提升嘅。咁我再講一次，其實成個故事咧，頭先我未描述過嗰、那個，即係好似一種唔係好恰當嘅敏感嘅題材喺裏面嘅。其實成個故事係充滿住你可以話 offensive 啊，一個單身男人去到兩個單身女人屋企已經係好 offensive 嘅一件事嚟。是不是？而瑪利亞咁唔識做咧，佢亦都係好 offensive， 起碼 offend 咗馬大啦，即係激嬲咗馬大啦。而馬大咧就要還擊啦，咁佢咧就唔單止係喺個話説話裏邊 offend 咗，即係激嬲埋佢阿妹啦，應該係啦。雖然經文冇描述到，仲係 offend 埋邊個咧？耶穌添，因為佢話。點解你唔吩咐我個妹啊？係嘛？你知呢啲鬧親交嘅時候都係咁樣，你個仔啊嗰啲咧啊，你老豆啊，真係唔係真係你嗰個老豆啊咁嗰啲咧啊，即係唔會叫老爺嘅喎，係嘛？咁佢用咗個好 indirect 嘅一個嘅 personal pronoun 啦、啊， 啊代名詞嚟對稱呼佢喎，你嗰個老豆咧咁樣。點解你唔叫我個妹嚟講？咁你唔直接講喎，喂做咩要咁樣？嗱、啊，即係話咧，佢由嬲佢嘅妹咧，就轉移咗去嬲埋上帝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平時咧忙亂嘅時候咧，好常出現嘅一個嘅情況啦。嗰、那個嘅情況係咩咧？就係、是、我哋好多時都會變咗一種馬大嗰種嘅模式嘅。咁係點樣咧？就係、是、第一，我哋都係活喺一種不安嘅狀態嘅裏邊嘅。一種你講唔到，好似樣樣嘢都未係好掂當嘅，即係一種 anxiety 啊。anxiety 係現代我哋好多人嘅一種嘅死敵嚟嘅。你好多嘅焦慮。咁啊，好多人都分享過咧，焦慮同埋擔心嘅分別係咩 ？Worry 同埋 anxiety 嘅分別係咩 ？Worry 通常有對象嘅 ，anxiety 咧就冇乜對象。即係總之你覺得好似某點咩咩唔妥啊，唔係好講到啊。你擔心咧，哦，下個禮拜交租未有錢，呢啲你知啊？啊，25號就交 visa 嗰啲，你知嘅。嗰啲係擔心咯，係有具體嘅。你知道係有啲咩事你要處理，不過未處理到，咁所以你會擔心。anxiety 咧就係一種咧，就係無名嘅，啊無名，有少少乏啊，呢個字嚇，啊一啲石道啊，啊有少少無名，即係講唔出嚟嘅，但又好似係常常存在喺你嘅心裏邊嘅。咁普遍嘅就係你覺得，譬如我聽過有人講啦，你忙完一日，但係唔知道自己做咗啲咩嚟啦。我認識啲人就其實佢喺好多人眼中係好好嘅 achievement 啊，每一段時間佢又 achieve 咗啲 ，achieve 咗啲，甚至乎啊，我上個禮拜係嘛，我哋即係認識一個又攞到一個好高職，或叫咩啊 ，recognition 嘅佢，但佢話俾我聽，佢好冇自信心，我叫佢要嚟定期見輔導。真噶，佢都知道需要。問佢驚啲咩咧？爭啲咩？自信心咯，你知道自信心嘅嘢係好虛嘅，但係好真實嘅。啊，得到好多好多嘢啦，好似做咗好多嘢啦，但係心裏邊咧啊 ，maybe 對嘛？啊，上個禮拜你講係咪？可唔可以用喺呢度啊 ？maybe 對。啊我聽到 maybe 啊 ，maybe， 我老表幾時講 maybe 啊 ？maybe，OK，、okay, 對唔住啊，對唔住啊，我都普通啦嚇，係咪係好？即係嗰個感覺係咪？你都講到嘢，冇嘢啊你，成日 OK 唔緊要哦。係啦，你個心裏面咧覺得好似冇底啊，即係好似企唔穩咁，但係你好似好多嘢喺你身邊喎。如果你數咧，你擁有嘅經驗啊、學歷啊、收入啊、職位啊，咁嗰啲嘢唔少嘅喎，又好似好多，不過咧你又好似冇底咁樣。另一個咧就係、是、喺馬太身上面同我哋好似嘅咧，就係、是、佢其實佢係攬曬啲嘢嚟做嘅，係咪？嗱咁開始嘅時候，咁我哋當然唔係喺嗰個當下嗰個現場嘅裏邊啦，我唔知道瑪利亞。佢係咩情況之下係咁即坐喺度就喺度聽到？咁或者可能根本就耶穌冇要求過你要招呼好多嘢啦，要做好多嘢。但係咧就馬大佢自己係好主動嘅，都做咗好多嘢啦。我哋就可以想象到佢跑嚟跑去啊，搞好多嘢咁樣啦。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就係佢多嘢做得咧，佢係唔願意放手俾人去做嘅。佢唔願意放手喎，點解咧？因為放手咧可能一個結果同佢期望嘅唔同。他不想面對那個不是那麼理想的結果。第二呢就好像他那個存在感呢就會因為放了手就會失去了。因為有人可以代替到他、啊。原來我不做有人可以做的。那我那種的 significance 呢那種的重要性呢那就不是那麼明顯了。那所以有些人呢做事呢就是他覺得第一你不會做得好過我。你做不到我期望那個的標準。不會有這樣的效果，所以很多人呢他是攬住所有東西來做，不願意放手。其實在馬大裡面你會大概他會見到是這樣，他不是一早已經是分配好工作，他是自己做他希望做就希望人家留意到他的存在，給一些 recognition 他，給一些肯定他，他 佢好可惜嘅就喺當時咧，就係、馬大佢唔係，其實佢唔係懵，佢忙嘅，佢係懵，佢得唔到嗰種嘅認可同埋肯定嘅。咁呢個正正係佢最需要嘅，因為喺佢見唔願意放手，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佢覺得自己係英文嚟講就叫 indispensable 啊，即係不可替代嘅。咁喺邊個字裏面就係頭先我哋都有提及過嗰、那個啦，就係邊個字裏面見到呢，留下我一個，就是第四十節的中間那裡。為何只有我一個來到去服侍上帝呢？知不知道這句話呢有沒有 ring your bell， 或者令你想起哪個人物啊？啊？又是阿和，阿和你給一些機會其他領袖好嗎？等了很久了是吧？明白明白，又是的。以利亞，咁佢做過啲咩嘢嚟咧？咁當然佢係喺加密山啦，啊，何文田上邊咁樣加密中學啦，嚇，喺加密山裏邊咧，就去對抗巴力先知，咁就打贏咗，不過咧就俾人追殺啊嘛。咁佢走到去走，到到羅行樹下嘅時候咧，咁佢就做咩事咧 ？Franja 係咪？犯人渣係啦。咁犯人渣咧，咁佢就同咁同阿。跟上帝講咩？佢你記唔記得佢講咩？其實佢嗰説話同馬大講過咧，非常相似。佢就係話：我做咗咁多嘢，點解得我一個，仲要得個咁樣嘅下場咧？嗱，所以佢 complain 幾樣嘢嘅。我做咗好多嘢，得我一個咁做，但係都係咁樣嘅下場。你講過呢啲説話未啊？ 成日講。 所以。佢佔據咗嗰個嘅空間，即係嗰個一個好細小嘅房子，三個人。但係佢覺得佢成個已經係充滿咗，即係好似個 balloon 咁樣咧，充滿咗成個嘅小房子嘅空間。佢做曬所有嘅嘢，佢希望攞到所有嘅 attention， 佢希望得到所有人嗰個嘅肯定、讚賞，然後就得到嗰個佢期望嗰個嘅結果，就是、大家都開心，大家都覺得佢所做嘅係冇人可以替代。我哋今日咧就講呢一個係你可以話一種心理嘅狀況啦，因為都發生喺好多我哋日常生活裏邊，你會經驗到。但係我想講嘅另一個，除咗係心理原因之外咧，更加重要嘅聖經個故事唔係心理故事嚟噶嘛，係信仰故事嚟噶嘛。咁佢一定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信仰嘅位要同我哋分享嘅。馬大嗰個情況，如果用今日嘅 term 咧嚇，我哋都可以講咧，你大致上可以用一種。中產信仰嚟到去形容馬大嘅咩叫中產信仰呢？就係、是、你知中產嘅人咧，就不幸地我哋呢度有唔少啦嚇。就中產嘅人咧，你知唔知佢嗰個感覺係咩？其實佢係好願意做嘅。佢因為頭先不斷我哋都講，佢嗰個嘅價值係從佢嘅生產力啊、市場價值嗰度嚟嘅。你嘅職位啊，你個嘅經驗啊、學歷啊。等等嗰度嚟，咁所以中產咧係好重視佢得到嗰種嘅 recognition 嘅。但係咧，中產嘅人咧就同馬大有啲似嘅咧，就係佢好似已經喺嗰度啦，即係佢好似同個目標好近，但係永遠係爭啲嘅喎。呢個就係中產人嗰個嘅心態啦。佢永遠同佢理想係爭啲，我份工爭啲咧，我間屋爭啲咧，我架車爭啲咧，我個樣爭啲啦，即係可以好啲嘅咁樣嚇。咁啊，你有冇覺得好多人都係爭啲噶？因為即如果係比較，我即係容許我咁講，我哋唔係有講階級咩嚇，即係呢個係一個現象嚟啫。如果係年青啲嘅時候，或者草根啲嘅時候咧，咁你對嗰啲嘅要求咧係冇咁高噶。譬如你同一個二十歲嘅人，你佢唔會同你話好擔心買樓個問題，因為相差太遠啦。咁佢都唔會 border 買樓嘅問題。咁最慘係邊啲咧？就係嗰啲你有中產收入啊，又好似得喎，好似啫喎，爭啲噶啦！如果平咗300万，我一定買到300万嘅喎，300万喎，大哥，你個仔，我係爭啲嘅啫嚇！你覺得你永遠都係爭啲就買到樓噶，爭啲你就可以做到嗰啲嘢，爭啲我就可以即係揸架靚啲嘅車啊！我就係爭嗰啲啲。咁但係呢種爭啲嘅咧，係你係會永遠。都爭啲啦！馬大咧，佢點樣爭啲咧？其實佢已經做咗好多嘢噶啦。本來咧， 即係最理想嗰個嘅事件嘅發展咧，就係喺冇錯，然後咧佢好俾心機做煮飯，咁啊洗地啊，唔係洗地係是但啦，洗地啊咁樣嚇，然後咧就大家好開心咁啊！多謝你啊，馬大，你做得非常好啊！咁啊，耶穌咧就以後就即係廣傳出去啦，就話俾你聽，喂，馬大屋企正喎，多啲去啊咁樣。都唔知佢係咪佢期望嗰個嘅 return 係咁樣，但係佢係做咗噶啦，人哋已經享受緊噶啦，即係邊樣就瑪利亞同埋耶穌啦。因為其實佢已經造就咗一個好好嘅機會，讓瑪利亞同耶穌咧可以係一個即係撇開我哋頭先嗰個好似有少少敏感嘅畫面啊，點會坐喺耶穌大髀隔離咁樣用一個咁樣嘅身體語言，好似同佢去傾偈咁樣啦嚇。撇開呢個唔講嘅時候，咁即係話馬大其實佢未造就咗一個好好好嘅環境。等瑪利亞同耶穌可以互動啦，係咪？其實佢做咗噶咯，其實佢已經係好接近成功噶咯。咁佢爭嘅係咩咧？冇人爭佢啦，就係爭咯。嗱，我哋教會裏邊咧都有唔少嘅弟兄姊妹咧，願意踏出佢第一步咧，嚟到去追求一個咧更我哋叫做更有理想嘅人生嘅，唔好淨係。就係咯，咩啊？你想你煩咩啊？即係樓啊、食啊咁樣嗰啲，唔好成為生活嘅嘢嚇。OK， 咁啊，好想追求下自己嘅理想，好想去揾自己嗰個嘅呼召。咁我發現咧，有唔少人咧，其實你係 almost there， 你係好接近嗰度，差唔多到嘅時候咧，咁你點咧？哎死啦！我未買樓喎。其實你已經享受緊好多，即、就、係、是、你生命裏邊啦。我見到有啲人擺低佢嘅工作啊。嘗試好像上個禮拜 Teddy 我都有分享，係咪？咁佢想做嘅都係想喺國內，佢自細都係想話喺國內裏面做一啲福音嘅工作。咁 you almost there， 差唔多到啦。咁但係咧，去到邊個位咧，你會有少少褪翻出嚟。咦？我未能夠提，我覺得屋企係一個好舒適嘅環境。我俾唔到佢哋一個好似好好嘅即係生活啊，或者同佢哋嗰種嘅。關係啊，咁呢個緊要嘅，呢、這個關係係緊要嘅。咁你一諗到，其實你即係大半隻腳已經踏咗入去嘅咯喎。啊，唔係就係講你喎，我哋呢度好多人都係咁喎。有好多人啊，即係轉咗工之後，其實係知道自己個生命咧，上帝想佢去邊嘅，佢感覺到自己個呼召同埋佢自己嗰個嘅恩賜嘅，做緊嘅啦，差唔多到嘅啦。不過有時望一望，咦？點解我得唔到周圍嘅人得到嘅嘢嘅？點解我冇佢嘅屋企？我冇佢嘅職業，我冇佢嘅乜，我冇佢嘅乜。於是乎咧，你就會褪翻出嚟。我心裏邊你褪翻出嚟，其實你差唔多到噶啦。我可以幾乎話好似馬大一樣，其實佢已經同瑪利亞同耶穌一齊咧喺嗰個嘅小小嘅房子嘅裏邊咧，享受咧係上帝嘅同在噶。咁瑪利亞得到咗嘛？所以耶穌俾反而咧呢個咁講。这个的故事最 offensive 的地方就是耶稣竟然去赞赏那个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的玛利亚，就是最 offensive 的地方。为什么做到死下死下那个马大就好像耶稣没什么理他了，或者没有给他期望那种，我上帝我跟你做这么多事，为什么我少少的祈求我都得不到回应的呢？为什么我想要的那种的状态我今天还在 suffer 的呢？为什么我得的和我付出的好像是相反的呢？这个就是马大。但是如果看回个故事的时候，那个故事告诉我们马大已经在那里。其实他和马利是没有分别。没有分别的嘛。他要坐在那里没人阻止他啊。耶稣在那里讲的不会说喂马利就咁样嘅，嗱，你千祈唔好同马大讲啊，唔系咁样噶嘛，系咪？佢系可以完全同玛利亚一样咁样嘅方式嚟到去享受、领受上帝嗰个嘅同在，同埋带俾佢嗰种嘅祝福嘅。咁问题就系佢被好多就系、是、经文所讲啦，四十一节讲咗啦，马大马大，你为许多嘅事操心烦恼。但是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是一件。 我哋成日讲一句说话，就系唔好因为一棵树就咩森林啊，就放弃咗个森林，系咪？咁啊，呢个嘅故事咧就有少少啱啱相反啦，就系、是、啊马大咧个眼目咧就系放喺成个森林，哇！呢度好多树，哇！呢度李树、香蕉树、番果树，仲有番果乜乜满田园咁嗰啲啦吓，系咪？系咪咁长噶？我问咁长啊 ？OK 啊？咁好多啦吓。咁咧就，但系最重要嗰棵生命树咧，佢就 miss 咗啦。即系我比喻咋，比喻。咁似乎我哋就眼目咧放眼好多嘢，我就想所有嘢都立晒。咁结果咧就失去咗最重要嗰样嘢，就系、是、自己同埋上帝。所以忙碌你会使人觉得自己好似好空虚，做咗好多嘢，但好似觉得唔系好值得。因为你耶稣已经讲咗啦，你为好多嘅事，你为好多嘅树木，成个森林，你希望成个森林你立晒，但其实你只系需要一棵树嚟对居住嘅。咁好多人话俾你听，你即系开始嗰段短片嘅时候，那个 ending 我拣嘅经文，人若赚得全世界，系咪？佢赔了自己嘅生命，有什么益处啦？呢啲我好老土嘅中国人嘅智慧都讲啦，你最尾你要嘅系咩咧？吓、啊，都系。五六尺的棺木啫，而家唔使啦。五六尺棺木好贵啊，知唔知啊？而家冇可能啊咧。之后就话咩骨灰庵，而家唔得啦。而家要咁细樽，去旅行装我哋吓戒指添。OK 吓，冇办法啦。咁其实我哋最终要嘅系咁多啫。但系咧，我哋就眼里边咧，个心里边咧，就想 fill up 晒成个嘅世界。希望我就擁有整個的世界，但就沒有了自己和沒有了上帝。所以我的主題就是因大失小，當然就是與大相關。我們就希望得到很大的理想，很多東西，很多世界所有的讚賞，所有的一些美好的事物，生活的方式，精品，那些全部我希望全部都有，我全部都放在我身上，我就感覺到滿足了。但是放在身上，你发现你心里面都是空虚的，都是没底的，都是不是很肯定自己的价值的。于是乎我们就好像马大这样，很猛整，很愤怒，于是乎我就会 offend 我自己， offend 身边的人，最终我会 offend 上帝。上帝，为什么你没有看过我的吗？你不存在的吗？你唔做嘢咁啊？你冇睇到我个需要，你冇睇到我过往里面所付出嘅咩？点解你毫无无动于衷嘅咧？所以呢个既系一个即系呢种马大嘅忙乱，既系一个心理嘅问题，但系最重要佢系一个信仰嘅问题。因为喺第四十同埋四十节，特别喺四十节，佢同耶稣讲嘅说话：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因为我哋嗰种嘅不忿就產生一種嘅憤怒，以至到咧，好似馬大咁，我吩咐上帝。其實佢話：你點解你唔吩咐佢妹嚟幫我？其實佢而家講緊，佢咪吩咐緊耶穌，佢吩咐耶穌吩咐瑪利亞嚟到去幫佢。佢未做咗真正嘅主人咯，因為佢用自己嗰種嘅狀態嘅不滿足，然後就去命令上帝：上帝，你遺漏咗好多嘢，你做漏咗好多嘢，你好多嘢冇做喺我身上，你冇俾我應該得到嘅肯定。於是乎，耶穌就同佢講：佢話其實點解我哋唔可以好似瑪利亞咁樣？喺故事喺第十章嘅開頭嘅時候，耶穌佢話開心嗰段咧，佢話耶穌開心就話：上帝，我感謝你，因為咧你將呢個奧秘咧。就向聰明的人就隱藏，唯獨向那些好像嬰孩的人就顯明出來了。你看回第二十，剛才我讀二十一節，喂，第二十幾節沒見到是不是？我看一下 OK、啊、就向嬰孩的就顯露出來了，是沒錯，都是二十一節。因為你的美意如此，其實瑪利亞就好像個嬰孩一樣，你見到你的嬰孩其實、啊、是咯，其实我们最开心的 BB 是什么的 BB 啊？是怎样的 BB 呢？什么都不做的 BB 就是睡在这里，就是睡在妈妈的怀里面、啊、 咁我聽過好多即係喺即係生產之後嘅媽媽咧，其實佢最痛苦嘅一件事就係咩咧 ？B B 喊正常，抱佢，但係都係喊，啊都係正常，但係我心理咧就唔正常啦。即係件事係好正常嘅，好多 B B 都係啦，左抱右抱上抱下抱都係唔知咧，阻止唔到佢喊嘅。咁、那個反應係好正常，但係慢慢造就到我哋嘅心理咧狀況就唔係好正常啦，就覺得好辛苦。其實我哋就好最想個 B B 就好似瑪利亞一樣，好簡單，好安然咁樣躺喺上帝嘅懷抱嘅裏邊。如果我見到個 B B 抱喺度，即係抱住嘅時候，佢好安靜，乜都唔做，唔使點講嘢，我哋都好開心嘅，係咪？阿 Grace 啊，最好係咁，最係啦啊，冇錯。系啦，阿師都係有同意嘅，係咪？呢個就係我哋最希望嘅狀態啦。咁瑪利亞就好似一個喺母親懷裏嘅嬰孩一樣，佢咩都冇做過，咩都冇做過，但係就好乖乖地咁樣享受同母親嘅一切。所以上帝都係好願意我哋翻去佢嗰度享受佢嗰個同在，而耶穌本身就已經係同在，同瑪利亞同馬大一樣，係冇分別嘅。而耶穌為咗佢呢一個同馬大同瑪利亞同在咧，佢要做一個係好 offensive 嘅行動，就係、是、以一個男人單身嘅男人去一個有兩個單身女人嘅屋企。剛才我咪講話成個故事都係全部係打破曬文化、性別、宗教嘅規範。我哋原來要造就呢一個嘅關係咧，原來上帝就先為我哋放低曬佢自己。佢唔係要滿足人嘅期望，因為如果佢要嚟，佢要做一個故事，大家睇上去，哇係喎，耶穌咁做好啱啊，做得好好啊，大家拍曬手掌噶啦。佢係絕對唔會有呢個故事出現嘅，因為呢個故事係完全係令人感覺到好困惑嘅，成個故事係令人困惑嘅。正如我哋就係，因為我哋點解要好似咁忙亂咧？就係、是、因為我哋要招呼周圍嘅人，我哋希望周圍嘅人咧都明白、認同我、肯定我。於是乎咧，我哋成個生命咧就交咗俾周圍嘅人。就不是交给上帝，亦都失去了自己。所以耶稣他来就很专注地去跟玛利亚聊天，而玛利亚亦都很专注地去听耶稣那个的教导。同样耶稣就是好像玛利亚那样，好像一个婴孩那样伏在、就是、母亲那个的怀里享受那种的同在。耶稣都是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要讨好这个，不是要讨好宗教领袖，不是要讨好政治的人，不是要讨好谁。佢單單嘅咧就係做一件事啫，就係、是、完成佢嗰個嘅救贖，心無旁骛，係骛，專注喺嗰度，冇嘢能夠將耶穌從呢一個嘅即係 mission calling 裏邊將佢拉佢出嚟，無論係人哋嘅責備，無論人哋嘅不滿，好多人嘅呵聲。甚至乎很多人對他的種的批評，就好像這件事肯定又是帶來批評，為什麼耶穌會這樣做，走去兩個單身女人家。耶穌是受盡這一切的白眼，別人的誤解，但是沒有阻礙他要進入去瑪利亞的生命。同樣今天耶穌都是為了進入我們的中間裡面，他都是要打破很多很多人的期望，很多人在文化宗教上面，上帝一定是那個祝福大地的，要有求必應的神。上帝應該是那個是很體察我們的需要，做錯什麼都有我們的，那個 很大方的、很慈愛的神。我們心裡面就有很多這些概念，然後就吩咐上帝，你這樣才是一個好的上帝來的。所以我們今天在馬大的裏面有很多我們的影子，心理的狀況和我們信仰的狀況，我們都在馬大身上看到。但是整個故事最想我們的是今天，今天開始的時候和和都說得好，是來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希望是安息日，是上帝安排給我們的，讓我們去經歷到上帝的同在。我有一個弟兄，他早幾排他說很多事很煩，很多事發生，咁我就試下咧，就係用我嘅 輔導嘅技巧啦，咁樣。咁但係都係攞到個大概，但係都唔係好真係即係 pinpoint 到個真實嘅問題係啲乜嘢。咁但係最終嘅係咩咧？我問咁你點算啊？即係好多嘢好煩擾，好多嘢做得唔好，好多嘢解決唔到。咁佢話佢朝早咧，朝朝咧就花好多時間就係聽到。佢話聽到之後咧，成個人真係定落嚟嘅喎。咁當然佢都成日聽我嘅道啦，咁所以佢就話咁所以如果你冇咩選擇嘅話，都可以翻去我哋嘅咩啊 podcast 冇錯，我哋嘅 podcast 嗰度啦。咁有其他道，如果你唔知道有咩好嘅道咧，咁我可以有好多嘅介紹推介俾大家嘅嚇，唔係我講嘅嚇啊，有其他嘅牧者講嘅，都係好好嘅道。那個弟兄講得好啱，雖然好多事佢未必解決到，但你發現有好多人個生命嘅改變咧，唔係單止淨係傾偈啊，點樣去疏導啊可以解決，原來最重要嘅就係佢有底啦，唔係冇底，佢有底，個底就係上帝嘅道，就好似瑪利亞一樣。如果你今日你仲係好多嘅煩擾，你好似好多嘢解決唔到。我鼓勵你咧，翻到嚟嘅時候咧，你真係將呢段嘅時間咧，你交俾上帝，你會見到一陣唱歌，我哋仲有機會唱一首兩首歌嗬。你試下唱歌嘅時候咧，你將成個嘅空間咧，成個心你交俾上帝。啊，祈禱嘅時候咧，你將所有你心裏邊嘅鬱結，你對好多唔明白嘅，你喺祈禱嘅時候，你交俾上帝。嗰個問題唔會即刻解決㗎。不過最重要就好似瑪利亞一樣，你經驗到，你肯定到，上帝是與你同在。阿門。